今天的起行经文是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请我们一起同声一起来念：一、二、三。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其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正因肉体混乱有所不能，有的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先刑罚，做了赎罪祭，在肉体定了罪恶，使律法的义成为就在我们不除肉体，只除罪圣灵的人身上。愿神祝福您和我的弟兄姐妹。跟着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首先在新的一年来祝福跟问候各位弟兄姊妹，相信在新的一年当中，上帝要带领我们在各方面能够成长成熟以及得胜。我们也知道一些弟兄姊妹在过去几天上个礼拜的时间到不同的地区去旅游，去 和家人团聚，开心吗？我相信看各位都很感恩有这段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那吃一些好吃的，买一些你所需要的我们也是吃了好几次洋茶啦，然后去跟别人 shopping 啊，虽然我们没有买东西，看见大家都在过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袁哥袁弟兄已经出院。在31号出院，然后目前在家里在复健，他的情况也挺好的。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继续为陈妈妈来祷告希望她这个带状疱疹能够完全的复原特别也为玲玲照顾她真的是照顾长者或是病痛软弱的，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跟心力来投入。我们特别为这样的家属来代祷。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特别感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主你要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格外的恩高，让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奉主里面宣告，这新的一年是一个得胜的一年，是主要与我们同在的一年。求主你使用我们也让我们天天真的是与主亲近天天经历到主你的恩典能力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都能够得胜，也让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更好，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教会在主的面前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成为主的一个见证。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新的一年开始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就是 What if God if 假使这个字带来了许多的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可以来尝试那在这个上个礼拜这个休假的当中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叫做 All In， 一本叫做 If 那 All In 这本书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你是否把你所有的计划交托给神那你究竟是加入神的计划还是要神来配合你的计划就是讲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我读了这本书这个牧师叫 Mark Barton 他在读芝加哥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就从一个全额奖学金一个所谓的芝加哥大学名校的学生转学到密苏里的一个小小的神学院去就读后来神大大的使用他在 Washington DC 建立教会他们现在有8个 campus 他就提到了我们常常是希望神来配合我们的计划新的一年我们有许多计划不是吗但是他挑战的是我们是来加入我们来跟从神的计划还是神来配合我们的计划他给我们这样的挑战第二点他另外一本书名就叫做 If 我不知道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否你会为过去许多事情感到后悔 regrets for the past years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啊，可能更多有年长的弟兄姊妹，五十年、六十年，你是否曾经为你过去这些年所做的一些决定感到后悔啊？那这本书 If 就给我们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 Trading your if only regrets for God's what if possibility， 就是我们来取代。我们过去有许多 if only， 就是假若，假使我这样就好了，假使我那样就好了，假使我读了这个学校，假使我选了这个工作，假使我选择了另外一位配偶，假使我没有来美国，或假使我有来美国就好了。我们有许多的后悔，我们有许多的抱怨，但是他挑战给我们一个新的挑战，我们不是只停留在过去这些后悔抱怨当中，而是换成另外一个 if， 就是 what if God， what if God is with us，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那面未来就不可能失败。我讲的是如果神与我们同在啊，我想到在旧约里面，约书亚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天使，他面对了这么多的仇敌，一个天使来，他就问这个天使说，你是要来帮助我们，还是要来帮助敌人？那这个天使配着刀啊，怎么回答？这个天使说，都不是，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上帝不是要来帮助我们或是帮助敌人，而是神要来领导我们，加入他的使命，加入他的计划，在新的一年来得胜啊。各位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1784次，至少有这么多的 if， 常常我们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完成，不可能达成啊。可是当你每次注意到这个 if， if God is with us，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可能失败啊。请注意啊，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不是神要来配合我们的计划。所以未来在一月份我会透过罗马书第八章来看见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带来怎样的一个改变这是我们今天的背经，通常我都是最后来读，但是我们一开始就先来读罗马书八章31节到32节，我们先一起来读，预备，来。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过去2014年、2015年的确是很悲惨的两年看在世界上天灾人祸不断但是我们祷告在新的一年是一个得胜的一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亲自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靠着飞机、大炮、飞弹神亲自要来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得胜。好，罗马书第八章就好像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开始、一个转捩点一样。如果各位读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七章，提到了许多的悲惨的事情，提到了人的邪恶，提到了人如何背逆神可是包括连保罗自己在内，在第七章的时候有许多的挣扎，就像你我一样，生活当中有许多还没有办法突破，所不愿意做的恶我们去做所愿意的善我们却行不出来。可是从罗马书第八章开始是一个转捩点，就好像我们今天今年第一次的一个聚会，我们期待我们的人生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一样，有一个新的转机、新的突破所以这个月这四次讲到，我就用罗马书来分享。罗马书第八章第1节到第4节提到了我们从这个定罪当中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第5节到第17节从这种失败当中得到释放；18到30节提到我们从这 discouragement 这样沮丧、这样失望、这样灰心当中得到释放；31节到39节 提到了我们从这个恐惧担忧当中得到释放。我甚至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不仅是看罗马书，甚至你可以尝试的把它背起来啊，许多的经文啊，有人把罗马书整卷背起来啊，也许我们可以尝试第八章，我们把它来读熟，来熟记。首先第一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提到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 No condemnation。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别人定罪过或被别人判断过，在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可能给你一个评语，给你一个论断，你就是这样啊。有人是给你正面的论断，有人是给你负面的论断。你的老师可能觉得说啊，你就是不行，你就是不好，你就是不会。到我们成熟长大之后啊，也有许多人给我们一些定罪或是论断，也许是从我们的配偶，也许是从我们的上司长官，甚至有的来自于弟兄姊妹一些不成熟的一些定罪跟论断。可是第一节提到了，那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这是个好消息吗？是好消息，是一个新的开始。常常我们觉得哎，我们自己不行，不能，没有办法，不仅我们别人给我们定罪，我们也自己给自己一个论断，一个判断，一个定罪。但是第一节提到了，那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我们不需要人来论断我们，判断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第二节，因为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得着自由。得着什么样的自由？也许在新的一年有许多计划，希望你能够脱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一些捆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得着自由，以至于我们不仅脱离不好的习惯，还可以建立一个属灵的习惯，一个更好的习惯，那叫做自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彼此带到在新的一年依靠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得着自由。还有呢，神的儿子取代了我们，代替了我们啊。原本我们是应当受到刑罚，受到咒诅，因为罪就带来咒诅。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就受到一个咒诅，弟兄就是男人要劳苦辛劳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个咒诅。你有这样的咒诅吗？你觉得你要非常努力才能够挣得你的生活费吗？那妇女提到了怀胎之苦，不仅是怀胎的过程，包括教育儿女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怀胎之苦，这也是一个咒诅。然后呢，还有什么咒诅？土地也受到咒诅，地要长出荆棘蒺藜，以至于不能够好的收成啊，你投入产出却不如预期。在这边提到了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咒诅 Curse on the cross。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是应当脱离的咒诅，因为耶稣已经取代了我们的咒诅。弟兄们姐妹们，在工作上应当脱离那样子好像有志不能伸啊，或是啊时不我与啊，那样子的一个咒诅，那样一个捆绑。在夫妻的关系，在教养儿女上，也要脱离那样子一个痛苦的一个咒诅，而是带来一个真正的享受，在爱里面的连结。这个地上的出产啊，各位所投入的应当是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如果耶稣代替了我们的咒诅，那对我们也真是一个好的消息。奉主的名要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在各位的工作，在各位的家庭，在各位的教会的服事，我们都能够有所突破啊！因为耶稣已经取代了，以至于我们脱离了那个咒诅。最后提到了第四节，我们得以成就律法的义。律法的义常告诉我们说，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那是律法。那如何能够成就律法？ 提到了一个律法的一个核心哈、啊。今天我们那班的主日学正好提到圣经里提到八福啊，耶稣提到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提到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就说到，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如何能够成全律法？来到教会不是有许多的捆绑告诉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而是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让你能够认识神，以至于你能够更加的爱神，以至于从神得着能力、安慰、鼓励、力量，还有呢能够爱人如己。这也是我们未来新的一年我们所要追求的，尽心尽性敬意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如何做呢？这个功课要交给各位，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讨论如何能够更多的爱神，如何能够更多的爱人如己。 Passion for God, compassion for people，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带来最大的一个影响力。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希望更多的认识神，以至于能够更多的爱神，你必须要把圣经能够完整的很熟悉来读一遍哈。其实我信主第一年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用一本材料就是大光的读经日程，很快的把圣经用一年的时间读完了。你就知道神的一个计划是神的计划，不是我们自己对人生的一些计划非常鼓励各位弟兄姊妹比如说这本书叫 MacArthur 的 Daily Bible 为什么我很喜欢它？是因为它每天带你领读大概两章的旧约，两章的新约或一章的新约，然后读一部分的诗篇，一部分的箴言就好像你吃一盘菜我们去餐馆吃饭我们会叫什么？要有人有喜欢吃肉，有人喜欢吃鱼，我们会叫一个汤，对吧？我们有菜、青菜，我们有饭，饭后还有水果、甜点等等等等。那我们读圣经可以完整的来读，那它的读经的进度是每天读一部分的旧约，一部分的新约，然后读一部分的诗篇跟箴言，这样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而且它也做成所谓的 APP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用你的 iPad、iPhone 来下载完全是免费的鼓励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把圣经来就读完一次，或是你过去已经读完了好几次了，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一个材料重要的是我们期待未来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建立一个好的灵修的生活的习惯今天我们要领圣餐，所以我就不多说也是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未来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透过罗马书来学习，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也得到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在新的一年来仰望主，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选择站在主你那里的时候，选择来跟随主你的计划的时候，主你就要与我们同在，而且带领我们来得胜。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放不下的、一些担忧的，完全的来交托给你，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益处，而是为了要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主、来跟随主。也求主祝福、赐福给我们，我们家庭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以及教会各样的侍奉。我们为今年新的一年有许多同工来担任不同的侍奉，我们为所有的同工来祷告，主你使用我们，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配搭服侍，使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得以完整、得以完全。谢谢耶稣，我们相信在这新的一年2016年，主你要带领我们得胜，在生活的各层面都能来得胜。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接下来我们要来领圣餐